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又嚟到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哇，今晚咧真系咧个成个录音室家徒四壁咁样，最后一集嘅足球频道啊，系 Rega 搬屋之前，系啦，咁我哋都有荣幸，好荣幸咧就见证住呢个 Rega 搬屋啦。咁下个礼拜有冇足球频道咧，就视乎 Rega 嗰度咧啲线博唔博得翻啦。咁啊博唔翻咪冇节目咯。咁啊就咁简单啦。咁啊系， 我讲一讲啦，如无意外下个礼拜都唔会系 live 啦， 系嘛？ 因为下个礼拜中秋嘅节日嘅假期啦。 系 可以的话，我就想褪早录啦。咁然之后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成班。 呢啲嘢就密切留意啦，大家吓。咁啊，今晚咧其实就。仍然有直播嘅，咁啊直播咧就会喺翻 Ustream 啦，喺翻 Twitch 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有两个嘅即时讨论区啦，一个喺足球频道球迷俱乐部嘅 Facebook，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翻 Soccerwise 嘅2013年9月13号，咁啊上个礼拜就好多啊旧朋友翻咗嚟陪住我哋一齐做节目，咁啊睇下今晚咧又多唔多人咧陪我哋一齐咧见证住呢、這个即系最后一集 Rega 搬屋前啊最后一集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仲有咧就要提一提啲开节目之前提一提啊，啲冇上嚟嘅主持如果听紧节目嗰啲唔该做咩啊？ 俾 tips 我哋啊，噔噔噔噔啊， 噔噔 交功课啊，唔该。 暂时嚟讲仲未有人俾 tips 噶，咁啊，所以咧就仲有咧，俾阿的开声词就仲有都又俾我讲少少嘢啦。 好啊， 我哋又宣传下就仲又有唔系我哋有台啊，咁啊我哋又见到有另外一个台我哋嘅老友记啊佐敦嗰个啦，万众期待嘅 大展拳脚 足球解读喺 V Channel 啊，咁啊已经啊开始咗第一集噶啦，咁啊又可以留意下去上一上去 V Channel 啦，我唔记得个网址系 V Channel dot HK 啊，亦或 dot com 啊 ，HK dot HK 系啊，礼拜几我又麻麻地好记得，唔系真系麻麻地好记得。唔好意思啊，佐敦 check 翻 都系礼拜二， 系一就喺下一节我 check 翻，都系礼拜二系嘛？ 都礼拜二， 礼拜二系啊，咁啊，即系同呢个哭波桑一齐嘅， 系 啊，咁啊 ，OK， 咁系啦，咁啊，大家又多啲选择啦，又多一个足球节目啦，咁啊。交俾你啦， 好啊，咁啊， 仲有啲咩要讲啊？ 头先讲啦，好多嘢， 有大盘嘢喎，你好似系 大盘嘢啦。咁啊，首先Rega要搬啦 ，OK， 咁啊，首先同各位讲翻声，唔好意思啦，近期 email 复得慢咗 ，OK。第二样嘢啦，打上前嗰度不上会交代啦，其实基本上都要交代。 我啲嘢唔系都要讲啊， 我知你听埋我讲先，咁啊，差唔多要，差唔多整好 啊，大佬。 系啊，咁啊，第三样嘢系咩啦？咁啊，搬完之后啦，嚟紧个礼拜一啦，就会有啲新嘅公布啊。点解咧？即系好 开心啦， 好开心啦，好荣幸啦， 有坛嘢仲大过搬屋嘅， 系啦，咁啊搵到阿大师同耀尊啦，嚟紧就会搞个 show 噶啦 ，OK， 搞 show 系啊， 唱歌转， 系咪跟住阿杰斯同埋阿牛 搬屋？哇，你冇搞错啊，又摆我上台，唔好搞我住 呢两条， 喂，而家讲耀尊同大师， 咁啊礼拜一啦 ，Rega 朝早啦嘅通告就会见到噶啦，咁啊详情买飞啊，所有嘅详情大家都会知噶 ，show 先得噶， 一个栋笃笑咯， 栋笃笑 系啊，但我唔知佢哋会唔会唱歌跳脱衣舞，我唔知啊，大佬。 财经栋笃笑啊， 系啦， 犀利。 表面上财经栋笃笑， 捞埋人哋嗰饭喎， 系咯， 系啊， 咁嘅， 捞埋人哋嗰饭 哦，你哋 好啦，详情就 咁啊，留意一阵， 留意 live 个千打到嚟啦，之后系啦，因为大师都会。公布下㗎啦 ，OK， 係喎，今晚就足球頻道每個禮拜都係㗎啦，就跟住完咗就係沈大師啦，咁啊，所以就留意翻一陣沈大師個節目啦。 係啦，咁啊，另外兩方面啦，咁啊，仲有啦，下個禮拜就好多嘢都回復正常㗎啦，包括第一樣嘢啦，下個禮拜sorry， 今日講古仔啦，下個禮拜六就會會員下載可以出街啦，耀尊個節目啦。第二樣嘢，冷血亦都會上畫㗎啦，星期四 ，OK， 夜晚10点钟。系啦，咁啊会上画噶啦， 冷血时报， 冷血时报系啦，咁啊会上画噶啦，两个新 主持系 主持就 原班人马系嘛， 阿牛同耀尊系胆咯，但系就其他人就唔知咯，等阿牛安排咯，系啦， 咁仲有咯，政治有新任咯， 我政治今个礼拜三上咗啦， 啊今个礼拜三上翻， 系啊上翻啦， 啲人以为咩嘛赶走咗佢嘛， 唔系啊，因为唔系因为要解释下嘅，我搬咁搞到我冇时间，咁我费。 意思啦，我話阿貴，我揾你住，我都冇時間去做節目， 封佢咪， 咁啊封咗佢兩個禮拜咪啦，咁啊呢個禮拜要 兩個禮拜， 係啊，要還翻少人情啦，下個禮拜就正常翻噶啦， 係、okay, 啦，咁、嗯、啊總之大家就又要flexible 一啲啦，因為個台又搬緊嘢啦，咁啊一路要搬緊嘢，仲要維持啲節目正常運作咧，係嘅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就大家唔好盡量唔好呱呱嘈啊、總之一定有嘢俾大家聽，係冇咁啊叫阿遲啲揾唱歌咯， 又嚟 冇問題， 喂、 okay, 多啲波啦， 講波啦，今晚就話仍然係好多嘢講啊，咁啊， 終於過咗啲最悶嘅嘢啦， 最悶嘅一例係咩嘢啊？ 世界杯， 哇，真係攞命啊，係啦。星期六日冇 波，慘撚個溏心風暴嚟。 星期六日冇波睇搞， 星期六日唔知做咩喎、 啊。搞到我要抄翻上， 唔係，搞到我哋咪過嚟搬屋咯。 唉，真係唔得。唔係啊，我發覺半夜咧冇波睇係好辛苦嘅，所以一定要揾翻啲波睇。咁啊，好彩即係平時 download 埋咧就好多波咧就都冇， 喺 全科都仲捱到一個禮拜嘅。咁 我順便多傑斯搞到我當堂幾大把全科喎。 係嘛？哦，嗱咪嗱，你又提起我有樣嘢要答一答先啦。上個禮拜咧，我哋講有啲嘢咧就我記得 Chicharito 啊，我哋網友咧就問過我一個問題嘅。佢話：喂，傑斯，你講個咩派片頻道喺邊度噶？嗱、要解釋一下， 個派片專用 頻道咧唔係一個網台節目嚟嘅。 都唔係一個公開的， 再嗰次唔係一個網台節目嚟嘅，咁嗰個咧係真係好抱歉，即係嗰個咧就係我通常咧，我就喺 Facebook 咧就開咗一個 group 嘅，咁、那個 group 咧就只係啲即係主持們啦，足球嘅主持們啦，即係譬如話 啲足球 嗰啲我哋都唔俾佢嘅，咁就係啲足球嘅主持們咧，咁我就會分享翻啲即係 足球嘅片段啦， 足球 其實大家互相分享 全場賽事嚟噶，跟住仲有就係啲上個禮拜 講得咁白嘅。你想幫你兜嘅話，嚇、啊，的係想幫你兜。 唔緊要，要講咪講曬佢咯。反正我都有乜問題， okay, okay. 有乜問題先？有乜問題先？唔係咁嗰個其實以前好多網友啊，包括譬如車版主嗰啲咧，都問過我究竟話，喂，你究竟喺邊度下載啊？咁我都同你大家講咧，就係咧嗱，我就唔係用 BT 嘅。咁但係咧，我即係好抱歉咧，就係咧，因為我下載嗰個網站咧就好奇怪嘅，佢係已經唔再接受會員嘅。咁我已經好多年前已經入咗啦。然之後跟住咧，佢又唔係好鼓勵，即係啲 分享啦， 註冊咗嘅會員咧同人分享，即係嗰個係好反網台嘅一個套路，喺一個外國嘅， 係一個小眾啦， 係啦，咁啊即係 小圈子啦， 俾佢知道咧，我就俾人 ban 埋咁滯。 即係其實你入咗共產黨啫，唔好咬牙。 即係可能佢係共產黨嚟嘅，咁所以就咁我只係同翻圍內嘅人分享翻啦。咁我就即係所以嗰個咧就冇辦法啦，對唔住，咁我就好少會。 我谂如果即系提一提其他网友啦，咁就善用呢个搜寻器啦，应该 系啦。 即系总括嚟讲，即系啲主流嘅一定 揾到 嘅， 主流嘅足球赛事揾到。 其实你揾到嗰啲我都揾到，我都有啲。 不过佢就比较 公开啲嘅嘢嘅， 集中啦， 系啦， 集中一啲啦。同埋就佢啊，真系有阵时就系有啲你揾唔到，但系我呢边系即系都会有嘅。即系佢比如好偏嘅偏到嘅，有时候有啲咧，我都懒得同啲主持分享。譬如话佢连俄超都有嘅，你知唔知？ 大镬 系啊，大镬咧，咁啊，但系佢真系有咁，但 系 我分俾你都冇时间睇啦，咁所以我真系我哋有 啊，冇 我哋有啦 ，download 嘅时间都唔够啊， 系咪先？ 够啦，已经 系啦，咁啊，所以就个阿 Chicharito 都 唔好意思 啊，嗰个就帮唔到你嘅，咁啊，除非你就加入嚟我哋度做主持咁啊，再考虑，咁啊，好啦，讲翻就上个礼拜啲赛事啦，嗱，我哋都系要 back 翻，即系讲翻啲踢完嘅波，咁我谂都系要由世界杯开始讲起啦，世界杯。就打完呢两轮咧，就都产生好多变化。 系啦， 咁啊，简单嚟讲咧，就我谂从啊，即系出咗线嘅队伍讲啦。 好啊， 打完之后 或者逐组数落去咯。 系啊，可以逐个区数下啦。 好啊， 逐个区数下啦。嗱，你首先就包括除咗呢个主办国嘅巴西之外啦， 巴西笃定啦。 亚洲区其实就一早笃定四名噶啦，嗰四名就 系 日本、南韩、伊朗。澳洲咁，另外咧就呢个礼拜咧，其实呢个世界杯赛日咧，就都有亚洲 队、 就踢紧附加赛啦， 乌兹别克对 都好灿烂 啊嘛。 约旦就对啲唔系乌兹别克对约旦呢、 啊、 个礼拜咁啊打第二回合， 系啊 咁啊好死唔死咧就两个回合咧最后个赛果都系1-1， 系啊 咁啊加时射12码射到爆灯，射到9-8， 但系 约旦一粒搞掂， 紧胜， 但系 打完都系对， 都系未出线噶。 系啊，对，好似 要对咩咧？ 中北美洲 对南美 洲，南美洲啊，即系死咗九成， 即系死咗九成九到啦。即系阿慈呢份嗰啲比较保守啦，已经。咁啊，第五名嘅南美洲，我哋等等可以分析下究竟系边队啦。咁啊，即系都冇得搞噶啦，就弹。咁啊，呢个亚洲区冇咩好讲啦，美洲区啊有嘢讲。嗱，美洲区踢完呢两轮咧，又系好灿烂噶。 墨西哥、 美国、哥斯达黎加就出线啦，恭喜美国。美国咧，其实到今届咧就奇连市民执教啦。咁其实就都条路唔系话行得好畅顺嘅。咁跟今届就突咗，即系就跑咗队 Costa Rica 出嚟啦。呢队就好犀利啊！呢队就暂时好似仲系咪排第一，亦系排第二，好似都系排第二。咁啊因为赢即係譬如话呢两队出线啦，咁美洲区其实就应该系出三队半 。 第三名呢，嗱目前打完呢，第三名系 红都拉斯。 咁第四名系咩呢？ 巴拿马。 第五名咧，墨西 哥， 你听落去好似系讲紧 匪夷所思， 即系小足球嘅， 系啊，嗰啲世界小姐， 匪夷所思，最匪夷所思系乜嘢先？ 墨西哥， 墨西哥啦， 跌咗落去第五， 孟加拉呢个真系大镬啦，跌到落去第五名，咁咧就目前个分数咧就其实好似同巴拿马同分嘅， 系 吓，如果因为我冇个表喺度， 有我喺手，咁啊球差， 今届嘅墨西哥咧就有个特色啦，就系咧打咗八场波咧。一胜五和两负，和五场波，咁仲有就系打八场波咧，仲有仲有一个特色就系咩咧？入咗四球波嘅啫。咁前锋组合其实讲出嚟好慢嘅、哦，道斯山道士拍呢、這个去呢个 小 豆嘅、哦，系啊 ，Carlos Vela 有踢下嘅，我都记得有踢下嘅。咁所以点解会咁咧？即系好多场0-0嘅，好怪嘅呢队波。咁我好唔好彩嘅，睇即系我谂我喺八场波里边咧，我睇咗三四场到咧， 哇！睇到三四场 都冚家铲都系0-0， 都好犀利啊！ 即系我未见过墨西哥入波嘅，基本上系咁啊。呢个礼拜就两轮好大镬啊，先。应该就先系主场咧就1-2输俾排紧第三位嘅洪都拉斯， 系啊， 跟住再作客咧就输埋俾美国，即系一分都冇攞过。咁啊目前咧就即系要睇最后两轮赛事啦。佢唔系冇机会嘅。咁啊起码其实墨西哥就好简单嘅啫。墨西哥就最紧要爬唔到去个第三名嗰个直接出线位置，都起码要 攞第四， 攞翻个第四，即系过咗呢个巴拿马，咁就一定出线世界杯。因为点解咧？呢、這个美洲区嗰边嗰个对手咧，第四名附加赛咧就对住咩？对住太阳州嘅纽西兰噶嘛。咁啊，即系又系即系墨西哥，你出话知咧，出十六岁嗰队都赢佢啦，即系咁样啦。 但如果巴拿马真系第四名啊，纽西兰点 有得打啊？ 唔系冇睇过巴拿马，真系冇得评，真系唔知道大佬。咁啊嗱，下一轮其实都系睇一提嘅，十月份嘅生死战咧有成四五场波啦，包括就系第三位嘅洪都拉斯会对住呢个已经出线嘅 Costa Rica 啦。嗱呢度即系有啲要。下一轮就要谂下有冇啲放软手脚嘅嘢，咁仲有咧就系墨西哥咧就会主场对巴拿马啦，就会系对即系第五位对第四位啦， 生死大战嚟噶， 系啊，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到10月15号咧就系 Costa Rica 就会对住墨西哥啦，即系 Costa Rica 咧。 主宰 生杀大权啦，即系睇下佢放水俾墨西哥，又放水俾洪都拉斯。咁大家如果即系譬如你问啊，譬如揾阿沈旭辉有研究开嗰啲 国际战， 国际 啊唔系揾 Jackie 都得， 势啊，系喂揾 Jackie 都得， 系啦 ，Jackie 都得。咁所以咧，即系待十月份应该揾 Jackie 上嚟咧，就评一评呢个美洲区嗰边嗰个形势啊。 关 系 啊， 我净系讲得到有一场波就一定会咩嘅，就係仲一場就係主場嘅巴拿馬就會對住美國咯，呢場波咧美國就一定唔會放水嘅。因为你知道美国同巴拿马啦，咪同埋呢个中北美洲呢同美国嘅关系都系 对麻麻地， 系咪先？咁所以咧就仲有一场就系牙买加就会对住洪都拉斯啦。咁呢几场波全部都系影响住嗰个，即系最后第三名边队出线咧，或者第四名边队打附加赛咧。咁啊呢个要密切留意啦，一二位就已经定咗啦。 系啦， 咁啊仲有咧就再讲埋啲啦，大家都冇乜睇嘅。例如就非洲区啦，非洲区其实大家点踢你又知唔知道嘅？ 分好多，唔係星期二嗰日係睇研究過嘅，我哋 係研究過，我研究過係 啊，分開佢分開十組咁樣，係 啊，佢咧其實 每組啊出一隊，係 啊， 跟住就 再打 再打十強賽，即係同亞洲個 亞洲嗰個差唔多啦。其實佢已經咧就所謂就叫做第二輪㗎啦，即係第一，其實因為非洲而家其實呢個呢係同啊以往嘅非洲區真係有啲分別啦，因為嗰個獨立咗嘅國家即係多咗好多，咁所以呢第一輪我都唔記得有幾多隊啦，咁但係呢淨係啲講緊呢個第二輪啦，即係進級第二輪呢都已經有40隊。 我諗得比個 double 佢差唔多㗎。 即係多過曬即係歐洲，你歐洲都係得9組咗嘛，佢係有成10組㗎，咁所以呢就而家第二輪呢就喺啱啱我哋踢完嘅9月6号、9月10号呢一轮赛事呢踢晒㗎啦。咁然之后呢就好似阿迟啲份咁讲啦，十组嘅第一名其实好残忍下㗎。即係譬如啲第二啊、第三啊嗰啲呢就全部都冇得出线啦，冇得出线啦。咁所以就淨係啲第一名有得出线啦。咁可以数先数下有边十队啦。咁其实都有啲生面孔㗎。 嗱 十队里面呢包括有 A 组嘅，一路数落去顺序数呢就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真係嗱，我觉得呢 真到 我觉得咁样。 大家认识就认识呢个名好耐啦。不过就唔系足球方面。 我就觉得咁样，即係呢南韩呢学以前学踢波呢就学德国啦，我哋所谓叫日本就学巴西啦，咁我哋如果国足真係想出世界杯呢，其实应该学埃塞，即係点解呢，好简单。 我死啲呀。 係啦，整个口号咗。是不是一日唔出世界杯 一日冇办 法食，咁你咪一定出世界杯啦，係咪先。啊，真係正啊。咁啊埃塞俄比亚啦，大家一定冇睇过佢，我都冇睇过。 咪或者国足嗰个领导要打靶囉， 係咪 调返转囉。一输就打靶。 领队一定系军事强嘅。 唔系领队系嗰个国足嗰、那个嗰、那个咩话事人啦。 话事人。 即系唔系个领队啦，系嗰个话事人。 哇咁犀利。 坐管。 唔系个教练一定总之系要揸住把枪嘅。系啊，即系嗰个住把左轮， 有咩就崩， 系啊，冇错， 一换出嚟， 一唔使换啊，系直情喺个场边度就啡低一件，咪再换一件入去咯，系咁样踢波，你咪进 受伤咯， 系咪先？再就一定要唔好有饱饭俾佢食咯。咁仲有嗱，B 组就特尼西亚啦，嗱，因为 B 组有股讲嘅，一阵先再讲啦，咁啊数晒先啦，跟住落去就其实正路嘢多嘅，今届都科特迪亚啦、加纳啦，咁啊仲有一队就大家又冇乜听过噶啦。贝基纳法索啦，呢度其实今届唔系以往呢两三年开始都冇起噶，因为好多法甲球员嘅，咁仲有尼日利亚啦、埃及啦、马尔及利亚啦、喀麦隆啦，同埋塞内加尔，咁啊十 面啦后边嗰啲， 系啦，咁啊即系较为三面口，其实就系埃塞俄比亚啦、贝基纳法索啦呢啲咁样啦，咁啊塞内加尔都其实都麻麻地 见过咯， 见过嘅， 即系出个出 八啊嘛， 系啦， 有 八打得好， 你而家呢队塞内加尔有咩球员咧？嗱，譬如话有而家喺英超后。紧韦斯咸嘅迪亚美啦，或者仲有就系汉诺威嗰件踢过曼联嘅 迪 奥夫啦， 迪奥夫仲踢紧啊， 仲熟就系喺车路士而家三个前锋嘅其中一个，成日都冇得出，就嚟都要走嘅嗰、个 丹巴巴、 丁巴巴啦，咁啊仲有一个喺纽卡素。 斯斯 帕巴冇咗呢个帕巴斯 帕巴斯 哎讲错，就咁呢啲就係塞内加尔囉。咁呢嗱十队里面呢先讲下个 B 组啦，埃塞俄比亚冇咩讲啦， B 组其实呢都有啲 QK 㗎喺呢两轮赛事。其实呢今届可能係走咗一队历史上世界杯最少嘅国家出嚟㗎，嗰队波呢叫做 Cape Verde， 或者呢中文译名就叫做维迪国啊，或者即系或者佛德国都有嘅。 佛德国， 佛德国应该 就话佛德国，类 似系咁啊，人口得50万嘅啫，一个小国。咁啊，火听讲咧就火山仲多个人嘅，即系个地方。咁啊， 嗱，你边度搵个球场出嚟啊？ 吓， 火山多个人， 火山多个人，咁咪系咯？点踢波？ 沙滩足球咯， 吓，沙滩。所以佢踢嗰啲波成日腰斩咯。 火山足球 爆发嘅，系啦，咁所以可能啲火山足球劲啦。呢队波其实喺 B 组咧系第一名嘅，咁但系点解出唔到线呢？佢最后一场波就灿烂咯，佢最后一场波就主作客添啊，作客特尼西亚，即系一二位大战。 系， 而佢系 佢係作客2-0贏波，咁係出線嘅。但係咧，佢好死唔死，佢搞個烏龍就係而家效力緊布加勒斯特星隊，即係遲啲你喺歐聯有份睇嘅嗰個費蘭道維利娜咧，嗰條友咧係之前唔知啲不君子行為啊，嗰啲咩罰停賽4場。佢計錯咗數喎， 哦，落咗場 咁大場面， 但係個球證 嚇， 但係球證都唔係應該都要知嘅， 唔係啊，踢完曬成場波，係特尼西亞發現，跟住投訴， 哦 DQ 到最後咧就成立，咁然之後咧就唔係判佢取消資格，係判佢嗰場波就係輸3-0。咁然之後個分數即刻就逆轉，因為個分數好近啊，係 咯。 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特尼西亞最後出線。咁呢隊 Kick Verdy 咧就創造唔到個神話出嚟。如果唔係咧，佢十強賽俾佢真係搏中咧，咁就真係歷史上一個最細嘅 犀利啊！ 佛德國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冇睇過啦，就唔知佢有幾勁啦。咁啊，所以 非洲原來同我哋啲港甲係一樣嘅， 係嘛？ 係啊， 唔係咁因為 即其實如果用近啲嚟算，可能澳門咯，澳門入世界盃咁上下。 我覺得是這樣，因為你知道非洲那些人，即是他可能啲土人呢，那個1234呢是跟我們那些字寫不同，譬如他我們可能我們那個阿拉伯的4呢是好似佢嗰個土著嗰個三字睇錯咗嘛，咁、所以咪停錯咗 咯。可能 會調翻轉係 嘛？ 會調翻轉係因為啲非洲人實在太似樣嘅關係， 冇錯嘅咯。我又提 喂你，嗱，你仲小心啲，你呢個係種族歧視啊！ 冇錯啦，小心啲啊！非洲足球咧好搞手噶。咁啊，特尼西亞就繼續出線啦。咁係特尼西亞其實都有啲好熟嘅球員噶。我好熟嘅球員啦，譬如話有呢、這個即係隊長就係。而家今屆由呢個漢諾威轉投史特加嘅中堅嘅夏古爾啦 ，Karim 夏古爾啦，亦都踢過利華古信，呢個係德甲，即係睇德甲都磨咗好多年噶啦。仲有一個更加熟嘅，我諗阿 Steven 可能都有啲印象嘅，亦都係叫古爾，叫阿拉古爾啦。呢、這個今屆咧由呢、這個唔係舊上屆已經由呢、這個緬恩斯就轉咗過去哈法柏林， 冇錯， 又係我哋成日講嘅前嗰幾季嗰、那個。缅恩斯百年胜嘅其中一个嚟，即系拍住啊何志比啊、安祖史卓尼啊，或者仲有沙拉尔等等嗰阵， 一齐咧。 呢、這个阿拉古尔话咧，当年咧，我觉得卖得应该佢系仲可能卖得可以、卖得贵过沙拉尔。 佢系射手个，佢 捐窿捐罅入波。 我记得佢系打正选多啲嗰个嚟。 沙拉尔系打得少啲，冯督灿咁啊，阿拉古尔一捐入去就有波入嗰只嚟。咁啊，就係、是、特尼西亞啦，我係咁多啊，十一個我真係識兩個啫，大佬啊， 都 係 喂你講開二啦，算多㗎啦，我哋 好勁啊，我哋 已經好勁㗎啦， 非洲啦， 未講完㗎， 我補充少少資料先啦，咁啊，巴禮達承認咗少少嘢嘅，就係、話 交嘢啊， 卡塔爾嗰單嘢係交咗啦，即係嚟緊會世界盃，因為而家講緊 點樣啊？點樣交法啊？喂， 交咗嘅原因係因為根本係冇可能喺50度嘅天氣， 咁點啊？係咪要重選啊？ 唔係，而家有可能嘅係咩咧？咁多年嚟嘅世界杯咧，系会褪到去冬季嘅，而欧洲嗰边嘅足协咧，已经系初步咧让步咗，就系话咧呢个会影响到好紧要嘅，就系话2018年卡塔尔嘅世界杯可能喺 2018系苏联 啊 ，sorry， 俄罗斯2022年嘅世界杯咧就会系冬季举行嘅，咁、而成个欧洲嘅联赛可能会就翻个世界杯咧系会影响晒所有嘅。 哇，喂，咁啊好笑啊，唔系咁嗱，我系唔知呢单嘢嘅，但系咧嗱，你先跳一跳，你讲开呢个就。我就嗱，因为呢、這个英格兰足总咧，本来谂住有人讲嘅，英格兰足总咧就说新足总啊嘛，嗰、个叫话咩啊 ，Dyke 啊 ，Great Dyke， 咁佢咧呢、這个礼拜咧，简直令到全英国嘅人咧觉得直直攞嚟， 觉得系黐紧线， 觉得黐紧线嘅，咁啊有两句嘢，我谂打到10年都会嚟做呢个三 币， 佢就话咩，我咧。set 咗兩個 mission， 係 第一個 mission 咧就係2020年嘅歐洲國家杯，英格蘭要入4強，咁啊呢個冇乜人笑啊，跟住佢就2022年嘅世界杯，我哋要攞冠軍，爆笑啊，全場爆笑，咁但係如果你咁講咧，有跡可尋啦。因為你唯一真係有少許咁多丁點然優勢， 接咗嚟就， 因為你喺冬天踢啊嘛，唔係嗱喺，唔係，但係我有聽過第二樣傳聞就係話，而家未定案嘅喎，可能攞翻出嚟重新 bid 嘅喎， 唔會，因為卡塔爾嗰邊 咁、可能個吹水啦， 抌曬 錢，你點交代啊？ 係要就全世 界唔同，即係五大洋、七大洲嗰啲即係國際足協去傾，就係話歐洲區初步同意咗嘅白禮達，即係講 呢個白禮達咧，話俾你聽，真係歷史上一個最 人，即 係一個昏君嚟㗎， 唔 係 啊， 即係足球嘅始祖， 佢唔係昏君，佢擺明係一個大貪官和身嚟嘅，屌你老母， 係啊，係都係， 唔係俾條橋佢啦，半夜先打咯。 呢條友咧，即係古代拉出去斬嘅，直情係，即係已經，即係第日我咧到佢死嗰日，我哋先同佢埋單，即係要講下白禮達嘅 絕技 喺歐洲，喺歐洲唔係喺呢個世界足球史上咧， 遺臭萬年， 遺臭萬年嘅一啲臭屎啊！ 好， 咁我唔數住啦。咁但係你頭先話我糾正呢樣嘢，我講緊非洲，你點解要諗起卡塔爾啊？證明你地理 卡塔爾啊，中東嚟㗎， 卡塔爾係中東嘅大佬。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可能性係2022年唔喺度打嘅，因為可能嗰、那個。那個國家俾人推 滅咗，滅咗， 係 滅咗 革命都得嘅，係啦，咁我 即係俾人攻陷咗， 即係我諗我哋足球界唔係足球迷應該派啲義士去啦，為咗大家有啲好波底，推翻佢先啦。2022年，咁啊嗱，講埋啦，講埋其他嗰啲啦，其實就仲有咧，值得睇仲有睇先嚇，仲有邊係組名我哋未講 ？C 組啦，嗱其實 C 組象牙唔係呢個象牙海岸即係科特迪亞啦，咁其實咧嗱有三幾組咧，嗰啲嗰個出線咧，其實嗱最好成績邊隊咧？最好成績嗰隊日股，你真係估都估唔到啊！就咁多組裏埃及， 但埃及 即係你要 攞個非洲國家杯 嘅，咁得閒嘅啲人咧，即係我哋夠忙咧，佢仲忙，又要打仗啦，又要革命啦，佢仲可以踢波嘅，踢足六場全勝18分出線無敵手。咁啊，埃及就都有少少英超球員，記唔記得 Elmo Hardy 啊？咁啊，哈迪上屆踢新特蘭嗰個金甲轉咗去侯城嗰個都係啦。咁仲有就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個前鋒嘅，睇歐霸嘅時候呢、這個留意過，即係叫做穆罕默德啦。嗰、那個咧係巴素而家踢緊嘅，其實外流球員唔多嘅，所以你對呢隊波就神秘就神秘咗呢樣嘢。佢係同 冇以前咁多人外流， 佢係同其他嘅非洲球隊咧有少少唔同，就因為佢都係穆斯林啊，咁所以好同中東啲球隊一樣，出外踢波係比較少嘅，都係真係一兩年全部都係土炮多，即係埃及長。 因為佢嗰個位可能佢都係近呢個咩咧？嗰、那個地中海附近咧， 係 嘛？佢嗰個地理位置係 非洲嘅頂， 係啦，頂部咧，咁其實嗰啲就富庶啲嘅嗰啲位置，咁 啊 好啲。 即係翻過一條加沙走廊，跟住就落去以色列落去呢個 以色列咯， 就係㗎啦，係啊，即係嗰啲嘅。 上去土耳其啊嗰扎啦， 類似啦咁所以就呢隊波最早成績啦，咁啊點解會講咧？科特迪亞其實都不敗嘅，有幾隊。波不敗嘅，就除咗埃及之外咧，就仲有 C 組嘅科特迪亞啦、F 組嘅尼日利亞啦。咁啊，科特迪亞就4-2啦、科特迪亞就差唔多係全香港球迷，我諗就係即係最熟噶啦。啊，即係求其你噏個都可能噏得中啊！俾你噏下科特迪亞有咩球員啦？ 杜巴， 係啊，梗係我遮曬啊！ 梗係啦， 屌，係咪先？嗱，再俾 Steven 噏下啦，睇下 謝雲路咯，屌， 謝雲路啊，都中咗嗱 ，Steven 啊，慘啦，冇咗兩個， 係咯， 係咯，死啦， 廿托尼， 即係二係嘅咩？ 係咯，梗係咯，兩個 仲係嘅咩？ 兩個托尼都廿托尼係高路托尼就冇乜入選啦。咁你嗱，仲有啲好熟嘅，仲有啲阿幾仲有嘅，以前嘅。嘅伊保尔咪咯， 系伊保啊， 伊保尔啦， 车仔以前 史云斯而家今系啊，史云斯都有， 仲有 啊，史云斯今届先有 Wilfred Bonny 哦， 科特迪亚啦，咁啊仲有 艾森就冇入选 吓，艾森好似唔系科特迪亚， 艾森 加纳 咁啊，仲有沙洛文卡路啦，嗰啲又系啦，仲有呢个。踢緊愛華頓嘅高能啦、 高尼 中文係咪高能啊？咁啊，仲有譬如話曾經都幾 hot 下嘅一個前鋒係德甲嘅，而家都仲喺度踢緊嘅。不過而家就謝謝地嘅就係呢個耶高蘭啦， 安 諾威嘅耶高蘭啦， 大大舊嗰個 嚇。 大大舊㗎嘛，亦係 啊，大大舊啦！而家都跑唔喐，多數踢後備 咁 啊，就唔就冇啊。咁所以咧，科特迪亞就大家最熟啦。 都幾多外流啊，其實 好多外流啊，科特迪亞即係幾 同埋中前場。 我有啲話俾你聽，嗱，我冇數嗰啲咧，係數出嚟你都唔知邊個，因為點解咧？冇數嗰啲唔係土炮啊， 係 大部分喺法甲。 即係非洲球隊呢 法甲多啦。 我哋唔熟嗰啲呢多數都係法甲。記住法甲譬如朗斯啊華倫西恩斯啊或者係仲有呢個蒙比利埃係用好多非洲兵的。 總之就唔係巴黎聖人熱門啦。 巴黎聖人熱門而家少啦真係好少啦。摩洛哥都開始少啦。 意大利一意大利花。 係啦咁仲有啦跟住就仲有邊隊呢加納啦加納嗰啲冇嘩加納真係冇咩講喎加納就加納有熟球員㗎王子保定囉、 啊啊、 王子保定係啦咁仲有就阿仙奴有一件喎而家都仲係喎不過有冇借咗出去呢 Frimpon 就係啦 喺度 Frimpon 就係加納㗎咁仲有呢我以前好鍾意嗰個啦阿加恩啊踢辛特蘭嗰件呢、啊啊、李加恩啊咁呢就而家踢去咗中東 踢波艾森仲有 咁仲有啊 艾 森應該仲有的艾森都應該仲有。咁仲有就係法甲都要數啊馬賽嗰兩兄弟啦好多人都認識佢啦艾烏啊踢前面嗰兩個啦 ,Andrew 艾烏跟住仲有呢個佐敦艾烏咁兩兄弟都有份都係踢埋同一隊啊歐聯要留意啦馬賽球員呢個踢好幾季㗎。咁加納就跟住仲有啊貝基納法索真係唔撚識喎大佬真係。 算啦留返俾啲即係考返啲電視台嗰啲啦大佬。 有熟球員。 幫人哋做咁多功課唔得㗎嘛留返啲嘢佢哋做啊。 Barkley Golan 喺里昂嗰件呢件都大踢緊正選都係貝基納法索。其實車仔都有件㗎不過上陣機會唔多。就係呢個 Bertrand 曹爾嗰件其實有冇借嗰件借出去未呢 ?17、18 歲嘅球員啦。 好似仲喺度。 係啊嗰件都有少少英超嘢啦。仲有就尼日利亞啦嗱呢度又都典型啦尼日利亞就如果熟嘅球員我哋今屆有利物浦嘅摩西斯啦仲有紐卡素嘅艾馬奧比啦仲有 車仔嘅 隊長啊車仔嗰件呢、這 個 提基爾啦咁少啫。咁仲有其實上兩屆如果你睇歐聯都仲有件嘅喺塞魯迪踢緊中堅嗰件岩布斯啦。 啊係啊岩布斯 嗰件都係呢個尼日利亞。 咁啊艾米奧比啊。係囉 艾米奧比嗰啲囉。係囉。咁仲有就阿爾及利亞啦阿爾及利亞就阿爾及利亞其實呢今屆有啲其實都幾多又係好多外流球員但呢就佢又好得意㗎喎喺嗰啲西甲二三線呢就分布好多㗎喎譬如啲咩奧沙辛拿等等嗰啲呢佢又唔喺法甲有仲有啲咁但係呢你要留意其實阿爾及利亞你可以留意兩件嘅就係我今屆季初嘅時候呢二甲我都提過嘅就係去咗國米嗰兩件啦有上過陣㗎其中有一件都上過陣 Belfodi呢件嘢呢有啲潛質㗎打中前場嘅位置啦咁仲有一件呢我就唔係好記得有冇上陣啦 Tida 咁呢就呢兩件都係阿爾及利亞嘅咁其實都係擺喺啲意甲度養住嚟踢啦咁 Belfodi 一定要留意呢件可能係今屆喺國米呢就我哋今我哋都我會講下國米啦我哋稍後可以再講多啲啦咁因為今屆都幾重用年青球員啦咁所以都可以留意下呢件啦咁仲有啲就黑麥龍其實有單新聞要講下的就是關於呢個新加盟車路士的 伊道奧 啦。咁伊道奧呢就好怪的就是呢踢完個十強賽呢就放啲風出嚟就話呢我又退休啦即係我退出國家隊啦佢退出過兩次㗎你。 兩次呀起碼兩次。 今次係第二次呀。咁而家就即係而家就大家都揣測緊究竟個十強賽佢踢唔踢啦。咁但佢知點解佢會成日有咁多怨言呢咁其實佢係個正人君子嚟嘅即係佢都係好多時就係都係睇唔過眼嗰、那個即係黑麥龍嗰個足總嘅即係 處事手法啦。 即係同我諗都係同香港嘅足總差唔多啦即係嗰啲譬如 即係用人為親啊 烏里馬叉用人為親啊即係都係嗰啲啦咁可能有啲黑麥龍嘅陳耀琴喺度啊咁嘢啦。 喂開名喎、啊、你。 咩話 開名喎、啊、就。 唔係我想講李香琴啫。咁就1-0最後一場就好似係贏呢個利比亞咁啊黑麥龍就出線啦。咁啊黑麥龍其實有一炸都 好熟熟面。 嘩好多熟口熟面啦例如有啲咩嗱馬迪普啦小克04嘅。 阿蘇艾國圖啦。 阿蘇艾國圖啦而家再二次係咪 系 借走咗去昆士巴罗， 借咗系嘛？咁啊，仲有就系巴塞都有啦，阿桑治啦，其实都系阿仙奴啊。哇，阿仙奴好多非洲球员其实以前都咁啊，仲有就 系佢唔系阿仙奴啊，请你唔好再用阿仙奴球员用佢。 知道 ，OK。仲有就系今届都好 fit 下嘅德甲嘅缅恩斯嘅 卓保姆廷 啊。咁啊，仲有就系咧，今届又要留意下呢件咧，系上届踢紧巴素尔，今届转头汉堡嘅，要留意下嗱。今个礼拜汉堡会作客对呢个多蒙特，留意下呢件啦，踢硬正选咁滞噶啦 ，Sua Jack Sua 入开咗斋噶啦，呢件好高大、好有 power 嘅前锋嚟噶，即系直情系一件可以作低两件嗰只。 咁啊要留意啊， 咁啊要留意下呢件啦。咁啊仲有就系以前都踢过好多队英超，今届效力紧诺维茨嘅拔桑啦，中坚嘅拔桑啦。咁啊仲有啲，仲有啲乜嘢啊？仲有就系马拉加嘅门将啦，加卡文尼啦，呢件就师兄就会好熟噶啦。咁啊所以又系好多熟球员噶。最后啦，讲埋就仲有塞内加尔真系冇嘢讲啦，头先讲过啦。咁所以咧就十队就会9月16号咧就会抽签就踢呢个十强赛。咁好简单嘅啫，冇附加赛踢嘅。 系 赢咗嗰五队打主客制，赢咗嗰五队出线 系 咁简单。咁呢个就 系一抽一啦，只抽啫， 冇错，就只抽啦。好啦， 有冇分种子嗰啲嘅？ 冇哦，咁啊唔知。 因为你知哇，而家整场 系啊， 埃及对呢个科特迪啊，咁样即系。 哦，真系唔知，应该我谂应该 塞内加尔啊， 应该有嘅，我哋唔识啫。咁啊，如果有网友知道有啊。 單聲啦、 啊，我哋啦，單聲啦， 系啦。 好啦，咁啊，翻嚟就應該仲要講下就南美洲區啦，我哋較為熟嗰兩個區域啦。咁啊，就南美洲其實都有出線噶咯，南美洲出咗一隊噶咯， 阿根廷， 恭喜阿根廷啦，終於就第一隊首先出線啦。咁啊，有冇個表睇下位？真係呢、這個 有啊有 組 第一位就阿根廷29分，跟住第二位就而家哥倫比亞26分，第三位智利24啦，咩啊？嗰、那個 嚇 阿瓜多爾，阿瓜多爾22分第四，烏拉圭就同分嘅，都係，但係就排喺第五，跟住嗰個叫話咩嚟噶？ 係 又 唔識， 又唔識喎， 我揾緊個組喎、 啊，嗰、那個 我攞緊， 嚇 南美啊！ 南美啊， 南美你都唔知。 委內瑞拉， 好嘅，等我嚟啊，等我嚟揾到。 委內瑞拉， 第七就比魯 啊， 熟悉 啊， 玻利維亞， 大怪， 形勢嗱，形勢方面咧 ，OK， 好。 智利咪第三咯， 咪第三咯。 唔係，其實應該爭咧就係六第一數，應該其實第二到第六位咧就係爭大約七分嘅咧，應該仲有睇下先，應該仲有兩場到啦，咁啊兩三睇十，而家踢咗14場，咁咧 total 仲有兩場咯， 做兩場啦，係啦， 嗱解釋俾你聽啦，我做足球頻道咁多年咧，都差唔多今次係咪應該都係第三次嘅世界盃嘅差唔多，咁我哋每一次外圍賽咧，其實咧。头嗰十几场我哋都 唔睇㗎， 唔讲 㗎啦， 当冇发生。 去到临尾嗰三四轮就开始可以自留意 啦。点解会咁咧？解释下啦。第一点就系因为佢即系根本系个联赛嚟 嘅，系啊， 十就 打 lead 嘅 九队波，打 lead 嘅九队波就打 双循环 16场波， 系 咁啊，直情一个联赛啦，咁 讲 咁快啫。咁仲有就因为我都讲过啦，四队半出线， 其实五队， 今届仲唔使讲，因为你仲有巴西。咁你係啦，咁四對半啦，你話名，咁因為佢第五名要打附加賽就係同亞洲區打，今屆就會同約旦，咁差唔多出五隊，九隊出五隊，咁你使乜咁快？ 唔係你除咗對中國，可能人哋濕啲俾你啊，樣樣 開頭咧就好多，你又可以話佢係假波，又可以話佢係啲 流力咯， 流力嘅，即 係冇鬥冇志氣咯， 做乜鬼啊？求其攞夠分咁咪出線咯，咁即係，所以我哋通常都係擺喺最後。一輪啊， 兩三輪啊， 其實咧睇翻個分表咧，其實好實實咧，其實應該嗰五隊咧都好穩陣㗎啦，因為咧委內瑞拉已經打15場， 係 咁啊，得嗰19分，只剩翻一場波，咁啊烏拉圭兩場裏邊攞一分，或者厄瓜多爾兩場裏邊攞一分咧，其實都前五就好穩陣，所以其實啲 大局已定啦， 差唔多已經係叫做九成係大局已定啦，基本上 即係啲位置可能有執執啦， 係啦，到底係厄瓜多爾啊、烏拉圭啊、 烏拉圭啦嚇，即係譬如話賽前咧就喊驚。咁喊嘅咧就係烏拉圭啦，咁但係好似阿 Steven 咁講就係你喊咩驚啫？你就係第五名咁，你都出線㗎啦， 踢多場啫，踢多兩場， 唔係對佐敦， 約旦 啊，屌大佬，對著佐敦你係輸啊，屌你，唔講笑，係啦，對著佐敦你係輸，咁但係對約旦你真係贏㗎， 緊啦。咁所以其實喊咩驚啫？咁啊，所以冇乜懸念咁。但係就譬如話九月即係啱啱踢完呢一輪嘅，就烏拉圭就都幾多關鍵波嘅。我記得就生死戰都有啲，譬如話好彩就最後就主場，我記得主場就2-0贏哥倫比亞。 冇錯， 嗰場波我有睇嘅。之前嗰場都係我記得都係生死戰嘅，不過唔係好記得係點啊，因為整個外圍賽其實烏拉圭就踢得麻麻地啦，但係就即係大佬佢出唔到線就冧樓噶嘛，卡雲尼啊、蘇七，哇大佬幾多即係 幾粒粒星啊，嗰啲今季身價最高嗰幾個嚟 嘅，10亿、8亿噶嘛呢隊波， 之前佢係作客贏秘魯。 系人秘鲁 ，OK， 咁啊，但系今届其实就冒起咗一队啦，呢队咧就叫做 Colombia 啦，咁呢队咧就即系譬如 好耐冇， 我哋讲紧欧洲有今届有啲 Golden Generation 就即系譬如话啲瑞士啊、比利时，咁南美嘅 Golden Generation 咧就肯定系喺哥伦比亚呢一队啦，咁呢队咧就今届不容忽视噶，即系嗱，首先就系有支超级大炮啦，法卡奥系咪先？咁跟住其实咧就可以留意下今届真系将会踢埋今季咧，即系冒起，即系都会好多人留意嘅。譬如话而家都已经好多人密切留意紧嘅，譬如一对侧击嘅要留意啦，效力紧呢个费伦天拿将会踢右侧击嘅古达道啦，或者仲有左边踢紧而家摩洛哥拍，即系同阿喺法甲同阿法甲有一队嘅詹士洛迪古斯啊，呢两件咧话俾你听超劲嘅，扭波扭到咧你眼都花埋嘅，咁啊又好快啊之如此类，咁所以咧即系好多人留意住呢队波，咁仲有就系前边好犀利啊嘛，除咗法加奥，仲有其实效力紧河床嘅古达利斯啦，呢件其实喺南美已经好 common 啦，咁仲有譬如我哋见过。睇個貨對版嘅，仲有職神馬天尼斯啊等等嗰扎啦，咁啊仲有後面你有啲喂有阿孫尼加，即係喺拿波里嘅，或者仲有今屆米蘭嘅中堅啊沙巴達啊，仲有一件咧，嗰件左閘仔唔係右閘仔，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呢件咧。而家睇都係仲喺南美踢緊嘅，喺唔知咪國際隊啊，因為我唔係巴西麥迪娜。嗰件七號仔嚟喎，好怪喎，踢右閘，但係著七號球衣嘅，咁咧就可以踢右中場，好鍾意上，好有速度咁啊！呢件21岁嘅細路仔咧，其實可以留意下，咁啊仲有啲廢柴嘅做耶比斯啊，做緊隊員噶都，咁啊所以呢隊波係即係喺南美就今屆要留意啦，都肯定係出線噶啦，即係呢組，咁啊仲有啲就睇埋歐洲啦，好唔好啊？南美我哋講。讲埋欧洲咯 ，over 少少。欧洲有咩好讲啊？欧洲大家就数多啦。咁啊， 欧洲使唔使先讲 出咗线先？有边队？两队。 我嚟。西班牙。 唔系 德国、荷兰。 唔系。意大利。 意大利咩？ 中一队。 荷兰同意大利。荷兰、意大利，恭喜晒，出咗线。咁啊，逐组嚟睇啦。其实就冇乜嗱 ，A 组冇乜再都冇乜好讲噶啦。比利时就肯定都差唔多系出线噶啦。打完呢一轮咧，就再抛开少少啊，因为 Croatia 同埋呢个塞尔维亚就和咗场1-1噶嘛。咁所以。 即系其实头两名咧就笃定唔系比利时就克罗地亚啦， 系啦，就系、是、互换位置，有冇机会互换位置嘅啫？ 呢组就冇乜悬念， 互换位置嘅机会都唔大嘅。咁啊呢一轮咧就都打咗啲好波啊，即系好推荐大家即系睇翻呢个比利时作客对苏格兰啦，小胜2-0。但系话俾你呢条波啲霸气咧，即系一轮比一轮咧系。即係直情係湧埋嚟呢度嘅，你感受到呢隊波嗰種霸氣嘅。咁啊，真係由呢、這個即係世界盃外圍賽嘅開始，去到而家尾聲咧，你睇到呢隊波嗰個成長咧，係驚人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世界盃一定要留意比利時啦。 剩翻嘅賽事啦，克羅地亞同比利時係要打一場嘅，下一輪就會比利時作客㗎啦。咁但係咧，比利時最後一場係對威爾士，克羅地亞就作客對蘇格蘭。咁所以其實比利時首名嘅出線亦都係 呢組應該冇乜懸念。一二位冇乜点喐，我哋唔好嘥时间，我哋去 B 组啦。 意大利笃定出线。 B 组就意大利笃定出线啦。呢个礼拜打过两场波，表现都系麻麻，但系佢又顶咗个肺又赢波嘅。一场系赢保加利亚1-0啦，一场就落后住，就然之后就赢捷克2-1。咁啊呢组打完咧，今个礼拜其实咧最呢组大兜乱噶。 系啊！ 如果大家 深水晶記得咧，未打之前丹麥係唔知第五位。 係 啦，呢度因為咧嗱，解釋下咧，因為有一隊叫做阿美尼亞，呢隊波咧，大家以為佢係魚腩，但係佢成個過程裏面都搞局嘅， 搞到亂。 今個禮拜又搞局啦，我記得佢嚼低咗捷克啦，捷克咧竟然輸曬兩場，一場輸俾阿美尼亞，第二場輸俾意大利。咁啊 ，Denmark 咧就砰砰聲就由第五位咧。就上翻嚟喎，哇！上到嚟， 馬爾他再緊勝阿美尼亞， 係啦，佢阿美尼亞之搞局就係話，你又要搞撚咗捷克，捷克多得你唔少啊，但你又要俾丹麥， 你又放丹， 你又即係放水啫，所以真係搞死人。 喺啲格 局，阿美尼亞好奇怪㗎，係專係作客搞人哋 係嘛？ 主場係輸到嘅。 啊，你個賭波就可能記得。係 佢作客，因為佢作客贏丹麥4-0嘅。 係啦，我諗呢隊波都令到好多人傾家蕩產㗎，即係我諗到嚇咁啊。anyway 呢組咧幾混亂下。嗰個第二名咧就 未定， 保加利亞同丹麥，丹麥就無端端咧，哇隊到上嚟就而家落後一分嘅啫。保加利亞 仲有兩場啊嘛， 啊咁咪講講啦。丹麥咧就會對下一場咧就對意大利，咁可能 hea 嘅意大利啦。拉斯場咧就對馬爾他，咁保加利亞咧就要作客對搞局嘅阿米尼亞，最後一場咧就主場對。 喂，意大利真係咧呢啲咁啊呢隊咁啊意大利咧話咩？拉斯嗰輪佢作客丹麥咧，佢係有機會輸嘅，因為對波首先自己又唔係話好標青啦。跟住又作客啦，二甲又踢緊啦，仲有丹麥呢啲打爛仔波㗎嘛。喂，拉屎同 爛砌嗰啲係着數啲㗎。 真係呢場唔係即係冇理由咁早做預告嘅，但係呢組呢要睇住丹麥睇下有冇機會最後一輪講過呢個保加利亞啦。捷克可能賴嘢呀，呢屆世界盃可能見 佢賴得㗎啦。 不過抵佢賴㗎啦，因為真係青黃不接得好緊要。 下一組啦。 丹麥都係咁衰格㗎。咁下一組啦，下一組就打完呢一輪。咁啊，我哋呢次冇乜時間講啦，本來想講下查柏東嚟一陣先講啦。咁啊，打完呢一輪咧少咗隊就係呢個愛爾蘭 啦，焦咗噶啦， 焦咗啦，焦咗啦。咁啊，輸咗兩場，焦咗啦。咁啊，跟住咧就奧地利，我記得第一場啦，我都幾失望嘅。咁啊，作客對住德國又嚟嗰啲恐懼症， 0-3 輸波，咁啊一隊，即係嗰場波根本就係 大佬恰細佬啊。 德甲就即係拜仁多蒙特聯隊就對呢個德甲嘅 中下游啦， 係咯，3-0輸咗。咁啊，但係個形勢唔係輸曬嘅，打完咧就瑞典17分排第二，第三咧就係奧地利啦，睇德國呢隊波會唔會玩嘢啦？因為德國咧最後一輪咧，最後一場波就作客對瑞典嘅， 冇錯。 咁啊，搞得低奧地利，咁德國應該嚇攻 睇佢瑞典啦，睇佢排咩陣咯，即係如果佢排啲副選啲嘅，就真係搏命咯。如果佢即係又懟翻嗰啲，即係嗰扎正選嗰扎就危險啦。咁就真係我覺得佢會可能摸和就算 數。咁但係呢最生死嗰場都未講，嗰場就喺10月11日，嗰場就係瑞典主場就會對意大利。 奧地利。 對奧地利。 奧地利。 嘩，呢場波就真係呢。 嘩，我想問一個問題。 都要睇呀大佬。 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因為呢，如果真係 touch 呢場波，奧地利攞到分啦，拉斯場呢佢真係睇住德國睇下會唔會做嘢，因為拉斯場佢只係對佢法羅群島。咁即係正常都赤硬。 係呀。 而佢第一循環呢佢主場係贏咗瑞典嘅。咁佢真係兩隊同分係計得失球。 好似係計得失球㗎喎。 如果計得失球呢 啊、應該是先因為 好我們不要爭辯、我們又將這個問題留給聽緊直播的網友答我們啦。但 是 我覺得就這樣啦，如果假如奧地利是 第一場是贏這個瑞典呢 就應該 咁，我覺得德國係一定會幫手嘅，即係大佬，即係曾經係我嘅領土嚟㗎嘛，咁啊搬翻曬啲希特拉出嚟咯， 係嘅，搬翻嗰啲咩啊，即係對呢個法國嘅拿破崙嗰啲咧， 先落飄飄處處聞啊，啲三六 啲奧匈帝國嗰啲走翻曬出嚟得㗎啦， 係啊， 奧圖曼啊嗰扎啦， 唱翻啲 Edelweiss 咁嗰啲歌都要唱翻曬。咁啊，嗱呢組要睇啊，密切留意啊，我全力撐奧地利㗎，我講咗啦，最撚真呢個瑞典㗎，希望伊巴伊莫維 不如你撐瑞典啦。 出局退休， 不如你撐瑞典， 瑞典啦，唔得，屌我哋講真話噶嘛，真係。好啦，咁啊到呢個D 組啦，荷蘭出線，咁你啊跟住第二名咧就第二三名咧又係大兜亂。 我想土耳其出 咯，土耳其都話啦，我 真係上一集已經講，我哋已經講有機會 擒上嚟 啦。 咁啊上個呢個即係呢一輪咧就打咗場生死戰啦。咁其實咧就羅馬尼亞就係咪羅馬尼亞贏波？唔係。 输啊，主场输俾土耳其，罗马尼亚主场就赢。 有场就系但系罗马尼亚赢匈牙利嗰场。 系啦， 咁罗马尼亚咧，其实我哋上个礼拜讲漏咗一个 point 嘅，我后屘睇翻场波就 remind 翻我哋，因为呢个同跟住嘅欧联咧开始咧，大家都可以欣赏下，就 系 呢队罗马国嘅罗马尼亚嘅国家队，其实基本上就系成队就系布加勒斯特 成队，系。 咁所以我觉得赢系有因有嘅、 哦， 因为你睇翻匈牙利就得意嘅，匈牙利咧。佢又唔係話太多外流球員，但係啲土炮咧，佢又唔係多話嚟自一兩隊，係分得好散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可能都係默契上係會輸蝕啲啦。咁所以三比零咧就輸俾零比三輸俾羅馬尼亞啦。咁呢組咧就要睇埋最後一輪啦。最後一輪咧，哇都幾多，都幾混亂㗎。 兩輪， 最後唔係即係最後一輪賽事 係 啦。咁啊， 羅馬尼亞係有著數嘅，因為咧佢係對 安 道 爾 同愛沙尼亞嘅啫。 係啦，有著數 㗎。土耳其咧就拉屎嗰場咧就要對荷蘭主場。 係啦。 咁啊，睇荷兰放唔放佢啦？ 荷兰呢啲， 荷兰可以即刻答你，云高尔一定系用年青球员噶啦。咁你嗰班年青球员即系会唔会俾你吓窒咧？作客嘅，因为作客去到地狱球场嘅土耳其，咁所以咧系即系就算唔系放水，会唔会失准咧？呢个系有机会嘅。咁啊，呢个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祝佢好运啦！ 祝佢好运啦！ 就匈牙利都系下一周就要作客。荷兰、 但系荷兰 赢到咧，基本上就 但系我想提一提大家，荷兰系即系又系嗰啲外围赛之王嗰啲朋友嚟噶嘛，即系往往都系 晒噶， 成日都系咧啲外围赛佢踢得好好 晒噶， 一入到决赛周就啊， 今年渣咗噶啦， 系 七胜一和点，即系渣呢啲战绩嚟讲， 唔系啊，即系其实 再真系渣咗， 系啦， 系应该赢晒八场， 总之荷兰赢晒你系一定要惊啦， 系啊，即系佢冇乜话放水，一定要赢捻晒先觉得。我覺得有滿足感嘅，咁啊，跟住到 E 組啦 ，E 組我哋 E 組就點樣 啊？的種啊， 的種啊， 無啦啦對佢捧冰島嘛， 係啊，佢 冰島真係 真係冚得上嚟個法國喎， 點解會捧冰島咧？真 係法國喎，希臘當年。破咪又 係 攞歐 哥，哦，即係啲歐曬。 你唔係想話俾我知你 即 係 你 成日去捧冰島啊嘛？ 扮沈旭輝啦，你喺度。 唔到上嚟嘅呢度嘢。 O K。 奇怪嘅又係作客勁過主。 嗯，咁啊呢組就第一篤定應該都係瑞士㗎啦，冇得傾啊。咁瑞士呢一輪咧就作客二比零贏挪威啦。咁啊仲有一場嘅好奇怪嘅賽事就係。四比四和呢個冰島啦，真係好出好奇 咁嗰場冰島好犀利，嗰 下下載唔到，所以冇睇。 係啊，我揾緊 嗰場真係黐線 㗎，係嘛？ 睇住跳比分跳到亂曬。 OK， 咁啊呢組就分數上第二名咧，又係 爭 有排爭二三四五位啊，四隊只可以留一隊，包括就係第一排緊第二嘅。十三分嘅 冰 島，十二分嘅斯洛文尼亞，十一分嘅 挪 威，十分嘅 阿爾巴尼亞， 全部都有機會噶。咁所以咧就唔講啦。總之咧， 三分 最後一輪 差距 係啊， 嗰四隊爭三分。 其實我覺得最後一輪唔好打波啦，四個打牌啦，打牌啦，點解要俾打到最後三個乾檔咁咪最失線咯？ 咁冰島第一個棄權噶咯，要佢都賣唔到台啊，落 Pax 都已經冇錢啦，你點玩啊？ 有 喂，屌你老母有冇打過牌㗎？打牌要落 pass 嘅咩？你知打白頭片都得㗎嘛 ？OK OK， 黐線 ，OK， 睇得到片都唔好意思， 真係。OK， 我哋去到 F 組咯喎 ，F 組咧有報道啊，我哋講咗㗎啦，因為佢失分係多過俄羅斯㗎嘛， 係啊， 咁所以係啦，所以咧有機會係葡萄牙踢附加賽啦，而家排穩第二位啦， 係啦，爭一分啫。俄罗斯就擒翻上嚟啦， 俄罗斯就擒翻上嚟啦。咁俄罗斯最后一轮咧， 两 记得 卢森堡同 卢森堡同亚塞 包尾嗰两队 唔使踢咯，亚塞拜疆自己人嚟噶嘛，即系卢森堡鱼腩咁，即系肯定攞足六分噶啦。 唔系六分袋唔晒都要，即系嗰个好危险嘅个领队又 系， 即系啲嗰啲啊， 哦 KGB 嗰啲啊又嚟啦。呢啲文台长，文台长 埃塞俄比亚你又搞错啦。咁 俄罗斯啊嘛， 俄罗斯啫，俄罗斯而家就文明咗噶啦， 系咩？ 你真 系咪嗱？我觉得呢啲问翻台长。 O K， 好。咁啊，葡萄牙最后两轮咧，梗系难啃啦，要啃嗰 队， 仲要搏命嘅以色列啊嘛。咁啊，所以啊，即系唔系易搞咁啊？最后一轮佢都仲有一场都会对卢森堡， 吓 咁啊 ！Israel 就睇下会唔会放佢啦。咁啊，大家各自爬山噶啦呢组， 系咯。 咁啊，总之俄罗斯望 赢晒，搞掂， 望住两队鱼腩攞晒六分咁啊，第一。 俄罗斯自己做自己嘢， 基本上真系我觉得冇可能失手嘅。 系啊， 系嗰个要查咯，俄罗斯 ICC 要查啦，个领队而家攞唔晒六分， 系嘛， 系， 系咁啊，再等啊，讲埋最后三组啦，仲有呢、這个。G 组哇要练到尾喎，又系波斯尼亚同埋希腊，咁啊同埋呢个系咪同埋希腊 系啦， 咁啊波斯尼亚呢个礼拜我记得爆过冷， 系啊，我估佢主场赢，结果就输咗， 场自己死喺自己手，我哋已经祝福佢啦、啊，一祝福佢又死， 冇啦冇啦冇冇祝福 嘛， 反而礼拜二唔睇咧，礼拜二佢作客就搞翻掂， 系啊，唔系呢组真系要真系揞住良心都要铲一铲希腊嘅，真系唔好搞，真系唔好出线啊， 唔系希你防守穩啊，真係佢真係失波失得少，你真係 幫香港啲足球，唔係幫無線嗰啲足球評述員講嘅、哦。我真係戥你驚啊！如果你 啲名都唔識讀，帕巴特羅普魯斯，巴勒特羅普魯斯，你都知咩事？未講完，佢都未望完個三，未睇翻張稿，個波已經傳走咗啦。 係咯，真係搞 唔掂。所以呢一 組嗌 number 啦，到時 貓王啊， 到時嗌 number 啦。 TVB 入邊地震 啊，所以10月11日嗰場波，希臘主場對斯洛伐克同埋呢個波斯尼亞對列支敦士敦就好影響大啦。 係啦，咦佢又揸住一場魚腩賽事， 大家都揸住 列支敦士敦。 希臘最後一場又係對呢隊，咁但係波斯尼亞就作客對立陶宛，所以可能鬥數啊。 嗱，形勢咧就係兩隊同分嘅，我好似覺得係計得失球率嘅， 應該 係 計得 失球率咧。波斯尼亞咧包嚟成條街，正二十球，因為話大佬打八場波入 廿五球啊，大佬 功力幾超強。 但係其實佢失波都係失五球啫嘛， 咁你調翻轉就輸噶咯，即係失球波俾斯洛伐克就輸，係啊，好撚奇怪。 調翻轉由希臘咧就勁啦，八場波 入得九球， 但係可以攞十球。 喂，每場起碼都入到一粒俾你啊！ 咁你就睇到呢隊。波有幾恐怖啊？ 唔係有幾咁好睇啊？ 淨係催眠藥嚟啊！屌你大佬，係啦，咁啊憑得失球率可以睇到。 所以支持佢，我哋支持佢， 支持佢， 支持。唉，炒天臉， 再一次， 炒天臉。好 ，H 组 ，H 组， 话你爱队啊， 系 H 组啊， 一组咧，大家唔好讲住， 一阵都要留俾下一节， 咪住 H 组冇个，系咪讲埋喺度？ 讲埋先， 咁咪就即刻读个网友先。苏格怀斯嗰度咧 ，Ivan 1127，哇，好长啊！睇完英格兰嘅世界杯分组赛，想问下各位主持，大家觉得英格兰仲有冇机会出线？我就觉得附加赛之日都未，成队波根本就唔算强队，最多系二线球队，前锋林柏同整支球队根本格格不入，完全 hold 唔到波，都唔知点进攻。中场都系老问题，一定要枪双特两个都谂住斗后打，搞到冇晒创造力，中场线瘫痪。再讲边路用咗詹士米拿，得个嗰条得个冲字，每次都系冲到底线出波，出到就出，出唔到就算。咁嘅打法点赢人啊？同埋觉得卡尔根本未够班，但又冇人可用，真系觉得英格兰好可悲。唔知以上观点几多主持你觉得点咧？ 嗱，我先，我哋投票先， 系 咪下一节先？ 下一节啦，饮啖水先啦。 下一节答你 Ivan， 跳落去讲咗 I 做先啦， 系嘛？嗱，跳落去讲 I 做先啦，好讲 I 做。 哦，哇，满啦，好单拣。 对法国咁啊呢组其实我其实都好捻多。 西班牙打少一场啊， 你有好多嘢做， 打少一场嘅，咁但系都要讲。 剩翻一场啫，但系佢哋就 即系要讲咧，就系法国嗰两场波嘅不堪啊。虽然嗱第一场就顶你个肺0-0，和呢个格鲁吉亚嗰场波和捻完之后咧，全法国地震。咁啊最受抨击嗰个就梗系 奔斯马 啦。系到法国个足总主席走出嚟讲。佢話：我未見過一個踢皇家馬德里嘅前鋒嘅咁撚閪啊！即係我用法文講噶，咁撚閪啊！咁樣啊， 唔係，但係奔斯馬用佢嗰個係要應該俾人屌嘅喎。 好多場波冇入過波呢條友， 但係好 知唔知嗰場波排陣咧劇都係真係 佢係箭頭，但 係咩啊？4-4-2啊 ，Giroud 八呢個奔斯馬可以對住格魯吉亞0-0 入唔到啊！屌 啦，四 左線嘅係啊，唔係你睇呢隊波就唉，即係真係唔夠時間，好慘，即係太多嘢講啊！睇下可唔可以留翻落下邊，我講咗個形勢先啦。咁總之其實咧， 西班牙出線㗎啦， 一勝一和咁，你失兩分，你大佬對住對西班牙，你收工啦。咁 西班牙仲要打少一場， 係啊，西班牙要打少一場， 即係佢剩翻一場，西班牙有兩場打。 最後一輪咧，西班牙就會打。白俄罗斯同埋格鲁吉亚咁啊， 搞掂啦！出队 U21都搞掂啦， 两场都系主场、啊，系咯，即系出队 U21都搞掂你啦。咁所以即系 法国已经系跌埋心水。 切埋深水， 冇乜所謂啦。 但其實其他嗰啲致命就震啦，對住法國，見到法國真係 點解震咧？你其他嘅所有踢附加賽都唔想對住 呢組啊， 拉組嘅第二名。係你一係法國， 唔 係 西班牙，西班牙都冇計， 好開心而家，係咪先？有邊個想對住西班牙？除咗葡萄牙之外， 除咗葡萄牙， 因為近啊嘛， 係啊，大家 係咯， 我咁咪發展比較快嘅， 有個球王啊嘛，所謂成日以為自己好撚好波， 係好 ，OK， 喂， 係咯， 差唔多， 差唔多啦，我哋休息翻嚟咧，我哋講下英國同法國， 好好。